你要活生生就要听花生。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刘月少。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哇，又是这个礼拜一啦，是吧？咁啊，人脚唔多齐整啦，咁就 一个半啦，而家 一个半系啦。因为点解咧？阿Chris 就今礼拜唔得闲，因为佢仲跟紧啲手尾啦 case 嗰啲，咁就阿 Donna 就剩翻半个。咁啊，基本上我唔知点解佢呢几个礼拜都戴住口罩，我唔知佢系。成日都勇于示威啊，成日要去集会唔想俾人认得到啊，保护佢鍾意嘅人啦、啊。 蒙面 定还是系佢啱啱做咗矫形手术唔想俾人睇到啦。 嗨 多冇冇好啲冇好好多。 唔系我系其实我过年前开始病啊，病到而家囉。几癫喎我。我睇咗三次医生、啊。 我过年前入咗医院。 你做咩啊？ 血压啦。 唉惨，我哋做咩事呢？唔系我系少少。 要肺官私调喎，咁样搞法。 我系少少肺炎加少少气管炎加少少哮喘咯。 Cocktail 啊， 咁啊正啊！ 我怀疑我第一二次咧，唔系我之前食成药 吓、 啊，就乱食啦。我即系乱食，我佩夫人食咗啦，跟住嗰啲咩咳药水又食咗啦，跟住咧Panadol 嗰啲 Flu and Cold 嗰啲又食咗啦，跟住 Neosap 又食过咯。咁真係顶唔顺，于是睇医生睇咗一次。第一次係好兜踎嘅，俾咗三包药你咁咪走囉。咁第二次俾咗十一包药我囉。 你睇医生呢真係唔好嫌贵，又或者。 係啦。 你真係去养和真係争好远嘅话你听。 唔係我最后去返我真係我由细到大睇嗰个耳鼻喉。 吓。 睇咗1860蚊啊。哇我肉都赤埋。 唔紧要 ,860蚊好少钱。 1860蚊。你老板好少。 唔紧要呢免嗰阵啫，对你嚟讲都系。 返 office claim 返嘅。 唔系啦，你返 office claim 返你唔紧要啦。 唔系因为呢好衰啊，医生问你食唔食抗生素啊？ 食梗系食。 食咁啦，喂哇，食咗系咪好啲啊？吓、 啊、 系。 你又食唔食咳水啊？食梗系食啦。 系啦食啦，跟住佢就话咁喷唔喷啊？喷喷边一只定两只啊？ 你打唔打针啊？ 针就唔使打、 啊，要打乜咳水唔打？ 跟住我唔知打边，唔使打啊嘛，大人食仲打针？ 你咳高啦，俾你打咩咳啦？ 唔系我想话嗰个真系好靓仔噶， 咁咪好咯。你嗰个有机会可以对住个僆仔夹嗰个啰柚噶，你估真系？ 我嚟俾咗1860蚊， 系啊，仲要俾1860蚊， 仲要俾个啰柚有人睇，你都黐线嘅。 咁 但系咧，佢系帮嗰啲明星睇咯， 啊、 即系佢系 帮啲政治明星。 唔系啊，即系Eason 啊、容祖儿啊、咩嗰啲，全部杨千，我其实见过杨千嬅嘅有一次， 啊、 因为咧好得意嘅，去间诊所咧，嗰啲人系可以去唔知点样就睇完证噶， 即 系应该有另外一道门或者。唔知点样啲明星咧， 佢唔使攞药， 唔使喺直唔系系啦。跟住咧，我就有一次咧，我就最后一个去睇啦。跟住个师奶喺度等，等药。咁但我从来冇见过佢入嘅咩？我系最一个啦嘛，我上一个我知系边个噶嘛。佢就喺度等药，跟住冇几耐有个染晒紫色头发嘅女人又喺唔知出嚟嘅。我明明我出嚟嗰时候冇人入去嘅，一路都咁有两个出嚟咯。跟住佢一开声，我就认得系杨千嬅咯。 哦、 即系我怀疑咧，有啲诊所咧，嗰啲明星诊所咧，系有另外一道门入去嘅，系咪咧？ 呢啲系啲方便啲情妇咧，同啲老公去睇医生嘅时候，唔会俾佢大破竹嘅啫。 嗰个系， 你唔知而家啲楼盘咧，个主人房有两道门嘅咩？一道门系出厅，一道门系出 lift 槽噶嘛，系嘛？ 唔系嗰啲旧嗰啲嗰啲公务员宿舍，嗰个工人房就有一道门出嘅嘛。 系啦， 嗰啲咯。 所以嗰啲二奶咧。一有咩冬瓜豆腐喺房咧，就即刻跳去厨房啊！成啊嗰啲可以喺后门走嘅。 唔系嗰啲，我都冇讲过咩？嗰次我朋友就系个菲律宾工人咯。咁、走嗰时咧，个看更就话俾佢听，其实晚晚三点钟咧就喺嗰度后楼梯化行装就落去湾仔嘅，即系经营副业噶。 唔系嘛？ 真系噶，所以咧成日都乌眉瞌睡咁咯。跟住炒咗之后，嗰个看更就同佢讲咯，佢唔知咩咩太，你梗系啦，你个工人日日都系两三点咧就化行装咧着到。即系好咩翻工碌就喺后面 即系皮裤啊、长裤啊、粉红色吊带。 但系而家好少呢啲楼咧。 咁啊， 有两个。 因为而家啲楼都系得300零尺噶，点两个门口咧？有两个门口就已经冇咁长噶啦，又冇得挤柜噶啦。我见阿昌听得好入神喎、 啊。我 Hello， 好奇怪，阿 Donna 话，喂，佢话好靓仔嘅咁样，依个系一个正面嘅信息嚟噶。咁好靓仔，你想望到佢几眼嘅系咪？咁点解唔即系好似阿 Raymond 咁讲，即系夹夹高 pat pat 俾佢吉下，即系花多啲时间望下佢咧？ 唔系佢冇叫咯。 咩药？咩药？你都问佢攞埋啦，趁呢个机会，仲冇咩唔舒服啊？有啊，病药啊，一次过问佢攞晒。你有问攞咩药嘅？ 唔系，我净系问诶，仲有乜嘢药？喂，我就话仲有咩药可以快 啲？你所有 Raymond 咧，你有冇成日笑阿 Donna？ 我唔系笑佢啊。 Raymond 系阿 Donna 有需要攞病药嘅 ，OK？ 系啊， 系啦，咁咪好咯。呢度烧，呢度烧。 唔系，我真系问佢。 你有冇啲靓女医生介绍睇下？ 咁啊，等我讲埋先。我真系，我真系问佢，我医生即系完晒啦。我就话，其实仲有冇药食噶？即系劲啲嘅，我要。Cool Sugar Cool Sugar 咯，咁咯。跟住我话咁开啊，咁样咁佢话你真系开啊？我有咩问题啊？佢就话会肿，个人会着会。 心跳咯，同埋 肿啦、心跳啦，有1% 会肝突然间肝炎噶、哦，即系咁样讲啦， 都唔紧要啦，医生你有药就俾啦。 唔系啊，跟住咧佢讲就仲惊，佢话吓你已经惊啦 ，Panadol 俾咁样啊，衰10倍啊，食 Panadol 咁、哦，哇，跟住我唔系嘛，我医生平时食 咩俾 Panadol， 即系食 Steroid 都食到咁样啦。佢话你平时其实平时食嗰啲 Panadol 啊，即系。街买嘅 Panadol 咧，嗰啲副作，即系嗰啲副作用可能仲差过， 系咩 ？Steroid 嘅， 系咩？ 佢咁讲咯，哇吓到我死啊！以后跟住我都唔系好敢食嗰啲成药咯，即系睇医生真系要。 上个礼拜因为 Mavis 嚟咧，我有啲嘢咧冇问你嘅，你嗰次党庆搞得有声有色嘅，我见到你 点啊？ 系咪有内定你可以做呢个接替林卓廷做呢、這个佢叫咩啊？ 新东候选人 咩为之有色有色先啊 ？Donna 着住阿兄姐当年嗰条吊带裙咩？ 冇啊！ 我见佢成晚全场奔走啊，揸住啲 Q 卡。 我劲过佢嗰条，其实我上半身全个 lace。 总干事， 你 佢做咗新东候选人就唔做总干事噶啦， 已经冇做啦。 你又讲你嘅上半身你劲过兄姐，你话系咪？ 我上半身 你真系 发 劲啊！ 系 劲过 一条吊带裙， 你见过？ 系全 lace 嘅，我俾你听，我买嗰阵时。是全上个 top 是全 lace， 你嗰条内衣嚟噶系咪啊？ 跟住咧系有两个 pad 喺前面啫，系咁多。 去到最尾咧， 即系我里面着咗件大背心咯，梗系。 唔系，去到最尾咧，兄姐有冇着小背心咧？咁 啊？冇啊。 点解咧？ 点解？ 已经筹够钱啦咩？ 唔系，其实我哋开会嗰时好笑嘅，就话我哋真系叫佢 吓 啊，唔系啊，好似李华明叫佢兄姐你嗰日着翻件背心啊，跟住佢，你知佢答咩啊？ 黐线。黐撚 掉你个头咁样咯，咗真係嚇到我哋死咗，要讲粗口添。冇啊，冇着到啊，跟住都其实佢嗰件呢係樽领，但露咗个膊头㗎，即係点呀，嗰啲叫做 樽领但露咗膊头， 即係有个樽领，但係呢 我大概明你意思， 即係露咗一个膊头但有长袖喎，你明唔明 啊？掉咁即係点啫，即係都系都冇嘢睇啦。虽然呢个年纪兄姐呢，大家都唔系期望有嘢睇嘅，即係只不过佢连嗰一步嘅改变都唔肯踏出。 着返嚟吊带 係啦，佢点样带领民主党咁样。 所以咪要走囉，金盘洗手。 哦，其实金盘洗手呢单嘢系边个諗出嚟嘅？唔好话俾我听，真系阿边个个老细？ 边个老细啊？ 阿文咩？阿文老正个老细啊？ 何俊仁。 我冇讲啦，你讲嘅咋？ 唔系，唔系嗰个我 咁边个谂金盘洗手出嚟啫？乜嘢人会金盘洗手？我谂咗好捻耐， 黑社会咯。 咁咪就系咯。咁你要三个正牌嘅元老，香港咁有份量嘅人喺 系圣经嘅，其实 系呢排睇金融啊嘛，兄系咪？ 圣经讲嘅， 笑傲江湖都有金盘洗手嘅一幕啦，系咪？ 佢就唔知边个咩金盘洗手。 不 过 金盘洗手之源喺笑傲江湖嗰条友就冚家铲啫，系。 跟住就话耶稣钉就唔关我事啦，嗰时出嘅。 哦，嗰个真系比拉多嗰个。 比拉多系啦， 系啦。 麻沙仔当然系好鬼好熟嘅呢啲。 唔系咁，当然啦。但系其实我仲想问下条吊带裙，其实我哋咪挂错咗阿兄姐咧？兄姐唔系唔想着，因为佢攞唔翻出嚟，系咪条吊带裙 keep 住？ 佢系喺 mark 摆咗 Martin 度啊，因为。 嗯 嗯，你系咪要即刻 WhatsApp 问下佢啊？条吊带裙， 我翻嚟问一问边个好咧？ 嗰晚要倾攞条吊带裙出嚟嗰时，你就唔系问兄姐，你应该 WhatsApp 私底下问阿 Martin。 嗱，闹爆我 ！Martin 话俾你听，有喺我度，即刻 send 幅相俾你 WhatsApp， 咁啊巴闭啦，我觉得。 再合照添啊！ 系啦， 你又知冇？讲下啫。 咁我即刻静晒啦。 点啊？做咩啊？ 但系嗰晚我见到你成晚啲节目安排， 嗰阵时你哋未病嘅嗬？ 病紧啊！ 佢扮 精神啦、啊，佢扮精神啦、 即好似郁敏二二二七嗰日，个个出去占领台，跟住佢话佢病， 佢病 咗，跟住二二八嗰日，跟住就行出嚟精神爽利咁样同阿梁天琦拉票。 喂，大佬嗰日要打到梁天琦、啊，你要谂埋呢一样嘢、啊， 好唔好睇先？ 吓、 啊，好唔好睇先？个晚宴， 我点答你啫？好睇，咁贵张飞，虽然唔使我俾钱一件事啫。咁但系我， 哇！点解你点解选举使好多钱噶 ？So what？ 你咁多有钱， 唔使筹啊！ 你咁多老细， 喂，你谂下老细点解要捐俾你先？我真系 啊嗱，呢一样嘢咧， 佢买你个 goodwill 噶嘛，系咪？即系啊，你谂下有啲咩先 ？Sorry 啦，我就觉真，我真系 好难筹款噶， 唔会嘅吓，唔、啊、会嘅，你啊梗系难啦，有啲人开口唔难嘅， 你试下咯，咁样好难、啊。 嗰个唔系我，要筹款都唔系我吓、啊，问题就系话唔系筹款难嘅。 你系边个买台俾你啊？ 你会打张台，佢唔止一张。 哦，系啊，有两张。 系啊。你知 佢 买 最平嗰只啊嘛，但系要坐最前上。 我唔知喎、啊，呢啲嘢唔系我知、啊。 佢都有老细嘅。 系咁梗系啦，每一个人都有老细嘅。咁但系你今年出五席就照计应该算到系嘛？ 我求神拜佛佢出五席啊，大佬真系。 点解咧？ 喂，乜上次咁啊？又两公婆，又乜乜乜咁啊？咁一齐揽炒。 即系你讲净系出五席， 一 个每区就一个。 系啦。 超区咧？ 超区唔知喎、 啊，你想出两队定三队咧？ 净系得我哋得翻阿土有资格啫嘛。 其实佢个样子都好闷嘅，我想讲吓，佢、啊、色相嘅话，让俾邝俊宇嘅话，咁样就仲有啲机会。 真系， 因为唔知啊，即系大家而家讲紧嗰个新面孔嗰个问题，其实喺今次补选都一个好大嘅。 系啲人就如果梁天琦同埋余若薇俾你拣，可能其实可能。梁天琦会赢啊嘛， 系啊，嗰、那个对新面孔嘅渴望嗱，我冇数据去支持啊，但系感觉上面听翻嚟，陶谨申而家今年几多岁啊？其实佢年纪真系 五啊七， 五啊几咯， 五啊几，但系佢样望得太耐啦，所以 我唔乜望佢个样啊， 系啦，即系所以其实就如果民主党，我唔知内部有做啲咩民调啦，又冇啦，系咪考虑呢样嘢啦？咁但系。 退晒噶啦，老细已经。 已经我即系我知道，即系而家陶君身系咪？即系仔细老婆乱系咪嘛？而家即系成日我听到啲议员去讲话，逢呢个农历新年嘅时候，佢唔去开会，又抱住个仔周围揾啲官喺度斗利是，系咪？咁证明佢嘅财政几拮据啦，系咪？咁但系， 嘿，斗咗几多啊？嗰度真系。 咁喂，即系而家唔系讲紧你好需要个位就俾你去选嘅问题啊嘛。系咪？如果唔系你另一个王成志啦，啊系啊，我好需要啊，系啊，我以为我要咩？我要我老婆有咩事，我仔有咩事，我要供楼乜乜柒柒咁，所以我出嚟选啊咁样。喂，咁即系好大镬噶，即系除非可以夹定计，即系话而家即就算啲新嘅后生嘅选到嘅话，即系夹钱每人，即系每个议员助理就每人夹两皮出嚟，咁样你可都系超过100,000蚊人工咁样请翻你做民主党嘅立法会议员嘅法律顾问咁样养住你都好啊，但系唔该你。 即系佢自己都有律师楼咯， 咁啊系咯，佢又唔需要 边个啊？ 好似王成志咁样，系嘛咁恨咁话咁需要咁个生活咁紧张，如果冇个位嘅话，咁啊， 哇！大佬，人哋选完第二日就已经要黑个政府个位翻嚟啦， 即系系咯， 要黑份工翻嚟嘅，我觉得系天经地义噶啦，即系只不过你点样黑嘅啫，佢黑得难睇啲，系嘛？ 佢持开放态度啫。 你黑得唔难睇， 佢开放啦，系擘开晒咁样。 你黑得唔难睇，你咪学阿国师陈文咯。系嘛？佢黑份工去黄毓民度黑个位翻嚟选啊嘛，呢啲先叫高明。佢黑个位自己翻嚟选输咗，跟住黑政府俾个位佢。 个个都行呢条路唔通，所以咪新东真系三十几人喺度争噶。 哦，以你所知有几多啫？ 我哋呢度都有两个啦。 加唔加埋你啊？如果你仲系当系人力嘅 话，边个唔系加啊？但系我第一唔系代表人力啦，第二就系话佢新东你咪真系抢100,000啲票。吓、啊，即系话晒 啦。咪咯，你谂下咯，即系坐底嗰扎，今次嗰扎啦，跟住之前做紧嗰扎，跟住再陈云，再施烟，再唔知乜乜乜嗰啲。 你觉得佢会出嚟选啊？唔系嘛？ 佢讲咗啦。 佢点讲咗？ 讲咗出新东啦。 佢讲嘅施烟 嗰啲就讲嚟笑啫， 即系讲嚟笑啫。你真系当佢真噶？ 啊，但系阿侯志强佢哋 系咯，你真系冇啊，冇三十几人出嚟争九个位啊。 新东咁新东新西都系啦，应该大家都系瞄准一啲水货啊。 因 为 新 东个 市场好啲啊嘛，泛民。 新东个市场，我觉得 即系泛民票个票仓多啲啊嘛。 嗱，如果你咁样讲 咧，而家咧好多人讲咧就系美国嘅选举咧，美国人就做紧。 總統選舉，但係全世界其他人咧就睇緊美國人咧做緊呢個智力測試，就睇下咧 Donald Trump 攞幾多票，就係美國人嘅 IQ test 有幾高。咁其實新東咧而家 死咯，我真係好中意 Donald Trump。 新東而家個問題差不多嘅，我覺得個意義有少少唔同啦。除咗係一個國師嘅得票，除咗係一個智力測試之外咧，亦都係一個精神健康嘅普查。 唔係，我覺得呢個已經喺楊洋嘅選舉裏面反映咗啦。 係咯，楊洋都嚟選啦，係咪先？ 即係嗰一樣嘢， 你新東唔係卅幾人，你 個 sample 太細啊嘛，係。同埋楊洋係啲文宣都叫靚喎，係。但係我唔知道國師啲文宣， 文宣咪又係楊洋負責咯？ 未必就楊洋話自己出嚟選啊嘛。 係啊，咁到時敵對啦嘛。 但係國師係講到明，佢政綱話要放青山院友出嚟一齊助選，而做到一個即係社區治療嘅效果。 唔係佢一條隊係咪啊？定係分開兩條隊啊？ 而家聲稱係分開兩條啊！ 哇，咁佢哋真係唔係諗住贏嘅喎。 啊，咁但係楊洋啲 萬蚊， 即係虛質實資，我真係唔敢估啊！ 五萬蚊買下咩嘅啫，廣告位嘅啫。 以前睇嚟收風呢啲，都要靠阿院，靠你哋班院友努力啦。我收啲風真係唔夠準。 你收到啲咩風翻嚟啊？ 我唔係收到咩風翻嚟，不過老老實實即係楊洋，即係嗱，你知咧，本土派嗰啲人有幾多個啫？咪所謂意見領袖，屌三個唔埋兩句又話駁你，我已經俾啲本土派咧幫我抽抽八八噶啦。我睇唔到佢啲嘢嘅，唔好講話陳雲啦，哇就嚟個就嚟連嗰啲咧米草嗰啲咩邊皮人物咧，我都睇唔到啦，係嘛？無端白事，琴日喺林記都唔知覆咗句乜嘢啊，跟住有人撩我拗，屌我都唔知，我都唔知拗乜。理論上我琴日 share 咗一個應該係唔係零一，係端傳媒做嘅一個選舉分析。大概意思就係話新移民咧就唔係建制派嘅選票來源啫。喂，屌你中意食蘋果，我中意食橙。你覺得呢個方法 A 係 conclusive， 我覺得方法 B 係 conclusive。我唔知有咩好拗，拗咩啫？你又問我點解要同意你個 同你拗嗰個人係話同意新移民係建制派票源咧，定係反對呢個新移民係建制派票源咧？ 同意啦，梗係。但係問題端傳媒嗰個分析就唔係嘛，係 otherwise 嘛。因為喂， 咁你咪即刻 send 梁天琦張相俾佢睇咯。新移民係咪建制派票源先？講完啦。 我真係冇心機同佢拗，老實，因為我睇緊場波係嘛，睇緊咩波？ 即西布朗啊！ 係啊，屌你！即係 我其實我嫌佢賠得太細，我以為佢有五倍嘅話，我就會買西布朗贏。咁但我就係買咗讓球贏，都一邊賺五倍。 我真係好撚憎啲 loser， 屌你一日哇嗌交，呢時間好撚平嘅咩？喂，我啲時間好撚寶貴，我研究條波攬，我就係諗緊啲。喂，琴日曼聯個勢，起碼都嚇其他啦嘛，點會輸交埋？撲街一個馬達係咪？好撚彩我冇買啫。 你咩唔買波嘅？你不嬲。 你冇以為我真係覺得曼聯會可以嚇其他，你係走去買先得。我係唔諗會買波噶。我係支持曼聯嘅咋。喂，我咁樣吹兩吹，你又話跟我買喎。喂，我講下。 社區曼聯作客攞得個六分，你夠膽買落去嚇其他？你冇搞錯啊！ 我係叫人買落嚇其他。我話如果你班 loser 想發達嘅話咧，你就唔好一日喺屋企話俾我聽你想發達，你又唔撚做嘢嘅，你又攤大手揾媽媽攞嘅六合彩，你又唔撚買嘅波，你又唔撚睇嘅，你話俾我聽。坐喺度会发达嘅，我就俾个官嚟做，黐捻线嘅。你觉得自己咁样好拗，你觉得自己犀利嘅，你觉得你本土派条旗帜系可以嘅，唔该你自己摆一个论述出嚟，系嘛？你要同所有泛民嘅光谱拗捻赢晒嘅人哋冇得搏你，你先叫赢啊嘛！你就唔好喺你唔好喺 Facebook 打飞机，你仲要喺边啲人 Facebook 打飞机？你喺林嘅 Facebook 打飞机，屌！即系我都唔知道你啲乜嘢人系嘛，所以我三句唔系两句，我都唔得闲 send 梁天琦幅相俾佢嘅。我嗰刻已经 block 咗佢友，我都唔捻想拗啦。我净系喺度睇紧波，睇下，马达俾人讲得埋，已经唔捻晒睇啦。去到最后又输得埋1-0啦，我都唔知点样搞。而家曼联又话要争前四，系嘛？你有唔睇波啊？你睇唔睇波啊？ 全人类都失分啦，唔使担心嘅，系咪？ 我唔睇波，帮我买波。 嗱呢啲唔使扮，呢啲柒头写嘢。 我要问你攞贴士喎，真系好似 佢成日，佢其实好耐唔买一次，佢买一次利物浦好似咧，利物浦就赢啦。 系啊，唔知点解啦。 仲要琴晚系即系赶咗个出场，跟住反胜喎，冚家铲。 屌，临尾佢自己跌噶，大人无端白事奔特基，突然间个软你个磅一声跌咗喺度，喂，大佬冤枉啊，大人咁啊瞓咗十二。 咁应该要请阿 Donna 一齐，因为咧其实花生台有个足球节目嘅，咁 阿 Roger 系 嘛？ 但系阿佢唔喺嗰度咩？唔系太讲啲赌博贴士啊！佢另外 Roger 咧，自己咧系有一啲 李罗渣 系啦，李罗渣讲一啲赌博贴士， 而咧 系我哋帮佢想整个新嘅声音专栏，咁就叫做呢一个足智神灯罗渣士。 因為佢揾我，佢準 嘅，佢好準嘅。佢講曼聯輸嗰次，曼聯就贏。跟住佢講阿仙奴輸嗰次，阿仙奴就唔使輸咁樣樣。係，如果買讓球盤嘅話，咪又收錢。 我成日買中第一名入球 嘅。啊，話依啲所以叫夾埋你啊，一齊做揾阿羅渣士係。 祝人要揾佢呢啲。 你諗下嗰陣時世界盃，我真係贏。 羅渣士 玩嗰個 歐軒啊，唔知邊個啊？ 我排第二噶最後。 阿李羅渣搞嗰個世界盃嗰個，話屌你輸到我哋冚唪唥，得阿多拿一個贏可以。一啲人系咁赌白头片，系咁今次输五千啊，下次买一万分， 万啊嘛， 系啊，一万输咗买，下次买三万，点会 总系 要 赢？条线 嗰个游戏系咧，你输咗咁样要抽出局， 系咯， 系 啊， 去到最尾都系嗌交嘅， 赢咗冇奖品嘅。 系喎，点解嗰个游戏点解冇奖品？ 唔系嗰阵时成话唔会奖励最赢得最多嗰啊嘛，系会惩罚输得最包尾嗰个 系。哦，系啊， 系美罗门口着 T back 啊嘛。 系啊，后屘边个输得最多？阿 B 好似系。 唔系你边个？ 点会我啊？ 系咪有个叫阿 Sam 嘅？你唔知咩噶？ 好似系阿 Sam 啊，好似阿 Sam 啊，好似阿 Sam 啊。 嗱，欧洲国家杯又嚟啦，我哋可以试下系一个改良版嘅系， 每人又俾20,000蚊。 每人 分买下咁， 两万分唔系，最紧要设一条底线。你话俾我听， 输晒就 欧 啊！ 你输过20,000有一只，输过120,000你有一只，咁唔够你赌喎，大佬。 唔系咯，无啦啦， 我哋用嚟用去， 蚊 我哋用嚟用去都系，喂，醒我嗰两皮，你就原来冚唪唥可以赌白头片，可以去赊去借咁， 咪 赌啫。 临尾10,000蚊赢，咁就黐线嘅。 咪就系、是， 已经输到冇付紧数喎，啲人。 嗱，咁今日讲咗好耐客气说话咧，都未讲入正题嘅。 哎呀，我哋不如预告下下个礼拜同埋再下礼拜啦。 剩翻四分钟，不如预告下下礼拜。咁下礼拜嘉宾咧要阿 Donna 介绍啦。 我唔记得就叫咩名添先。 哇，你份人啊，大佬点做主持嘅你？ 导演啫，我就叫佢，唔导演咋。 我以为你咁快可以捉翻阿杨岳桥上嚟添啊。 其实冇问题嘅，冇问题。 其实佢系 但我哋嗱，我话俾你听，下礼拜边个？ 观音谢 十年导演。 哦。 阿吴导演。 吓。 咁啱啱今日 吴 家良 系啊， 我叫吴导演。 咁你揾阿吴导演上嚟，其实佢会系最主要讲啲咩嘅咧？ 佢其实咧，我听佢讲翻拍嗰个十年，其实系即系 out of the blue 咁突然间就拍咗，但系即系估唔到有咁好嘅成绩咯。 吓， 咁佢讲咗中间遇到啲咩难题咯，同埋其实系拍完之后上映开始啲嘢就嚟咯，即系拍嗰时冇嘢嘅，即系拍完之后，哇，原来咁大回响噶。跟住就好多打壓啊，剩啊咁樣。 好多打壓啊！ 譬如佢唔可以去，即係好多係咪唔可以去嗰啲影展咯？ 嚇！ 都係要去，真係外國嗰啲影展咯。即係其實佢而家咧就會打算去好多影展先，跟住翻嚟再出翻 DVD。 唔係，你只要買，你只要去一啲影展咧，騰訊或者大陸， 或者佢今日都贏咗個乜鬼啦？ 嚇！你只要買喺大陸唔播就得㗎啦。金像奖大陆咪唔播咯，因为佢延播啊嘛，因为佢延播啊嘛， 冇得播， 所以其实咧唔系唔关佢事嘅，佢只要任何参加咗影片，大陆就唔会播噶啦，咁唔播咪得咯，系嘛？ 系， 打压最怕就揾 啲唔会播噶嘛，点都 打压最怕就揾唔到水嚟拍戏嘅啫。 咁其实佢都我听佢讲都筹备紧再拍另外即系新嘅电影， 即系拍完十年，下次又拍20年， 今年。 今年就拍一样嘢啫，拍新东宝选嘅啫，你系咪做女主角先？ 新东宝选有女主角嘅咩？ 系啊，新东宝选仲唔系女主角？你成继兄 宝选唔 系宝选啊，靖江九爷啊， 九爷 成继兄姐嘅位置啊嘛， 搵私烟啦咁样。 你即刻着件吊带出嚟，即刻吊带出嚟拉下票。 黐线，记得啊，都下拜一。 民主党吓，杨焕女将突然间第一个着短打啊，着啲热裤啊，黑丝啊， 唔系好简单。总之游慧晶着乜你就着乜， 我唔知佢着乜 嘅。我 send 俾你，佢嗰日着乜，你第二日咧，你就跟住 copy 照系啦，照抄。 其实 都佢都系不外乎即系背心小热裤嘅啫。 其实佢个佢唔系好特别啫个样嘛。 诶，上镜咯， 唔系我都觉得佢唔特别噶，所以大家等紧你啊嘛。 哦，好多谢多谢。 你唔着点知佢唔特别？ 但系我想讲公民党嗰个谢安琪就真系 OK， fairly OK 喎。 阿昌昌咧，你觉得多谢 啊？你嗰日系见到系啊？ 我嗰日我喺大 佢戴住眼仔噶。 我喺嗌口号嗰阵时， 你睇到佢戴住眼仔， 佢企喺我隔篱。 唔好坐我隔篱啫。 佢企喺我隔篱嘅，咁就点讲好咧？咁系都当然系 sharp 嘅， 系啦 sharp 嘅，系啦吓。咁但系我自己个人就唔系我啲口味啦吓。 你啲口味系 再正常啦。 你唔系即系 你先得识捞啊？ 你明明即 系你就系识捞啊？你第时筹钱，可能第一个谂起佢。 公民黨阿謝安琪咧，你係一班人之中咧，你覺得哇，即係 sharp 嘅呢個女仔，但係你由 BB 咧，即係由慧晶唔係我咧，即係佢撈喺一堆人咧，佢唔起唔顯眼咯。 唔係你企喺興姿啊，你嗰陣老婆啊，你自己都好顯眼嘅。 唔係，即係 邊個啊？ 反而阿滑鼠娘娘 曾素丽啊，系一曾素丽啊， 曾素丽 OK 啊，滑鼠娘娘仲即系佢又唔系靓，但佢又 sharp 啲咯，你觉唔觉？ 我睇佢热血公同热血时报喺沙滩打排球嗰啲相，我唔系太觉啦。 有咩？ 有嘅。 出出，你要问阿 Donna， 阿 Donna 你做过网银未啊？ 未哦，冇。 你做过毒男未啊？冇。你做过毒捻未啊？咁两嘢都未做过，你点识睇？ 系咯， 唔 识， 系咪？我哋即系我就系期待紧。你话俾我听咩叫靓？你就起码你都着一件小背心出嚟选身。 我觉得嗰日真系点票中心最靓都系阿 CP 谢安琪，冇计。 系啊，你有冇电话？ 冇，要攞 啦。我要教阿 Donna 要玩下我新一代嘅啲小妹妹嘅喺 Facebook 嘅或者 Instagram 嘅操作嘅，即系例如 冇啊， 倒一倒奶咁样。今晚跟住 要教阿 Donna 喺度对住块镜喺度刷牙， 系啦， 跟住啲牙膏就嗲嗲嗲嗲。 跟住你教埋点样复啲 comment 嘅，例如咧 Raymond 咧喺下边有留个 comment 话未啊 J 咁样，跟住你要俾个心 like 咁样。 唔系你要睇埋佢啲动作先抵死。 啊！转头翻嚟正经， 讲埋再下个礼拜啦，讲埋 吓，再下再 下 个礼拜 就十年导演啊，吴嘉良啦， 就系头先讲过啦。 再下个礼拜就系 Benny Tai 啦。咁我哋会揾一个咧系唔赞成雷动计划嘅，同佢片过嘅。 吓，而家开唔开你名讲过边个？ 我唔得住， 因为 OK， 保持呢个神秘感先。 如果冇佢咧，就我嚟做大反派啦，系嘛？ 唔得，我哋一定要揾一个大反派嚟嘅， 再大啲。 系， 一阵间我讲咗我嘅反派先，好，转头翻嚟。好